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国家大剧院将于下周四，也就是12月20号到25号上演原创歌剧《兰花花》。今天晚上我们就特别请来了剧中女主角《兰花花》的扮演者李欣彤，来跟大家聊一聊这部歌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我叫李欣彤。 李欣彤您好，您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歌剧系是不是？ 对，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呢，到上海歌剧院工作了差不多8年的时间，然后才去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留学。然后其实我留学的时候专业是声乐教育法，并不是那个舞台表演艺术， 就是教唱歌。 对对对，是就是做声乐老师。 然后毕业之后就回国，直接来到了国家大剧院是吗？ 是的，阴差阳错就是有一个机会来大剧院演卡门。当时陈主席就问我说，欣彤愿不愿意来国家大剧院工作，我说好啊，就特别顺畅的就来了国家大剧院工作了。 对，因为我看到你已经在国家大剧院演了好几部的歌剧作品了。 是的是的。 那今晚我们要说的这部歌剧《兰花花》呢，是由作曲家张千一作曲的，赵大明编剧。我们都知道《兰花花》其实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那么这部歌剧跟那首民歌是怎样的关系呢？ 兰花花民歌兰花花哈，我想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它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一首陕北民歌。然后其实我听我们的导演陈欣怡导演说过，就是在1950几年的时候，世界青年大会上我们国家代表就是派出去的节目就是这一首兰花花。所以后来很多国际的演出团体啊来中国演出，都要就是象征性的唱一首中国的歌曲嘛，大部分他们都选《兰花花》这一首歌，可见《兰花花》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然后我想千一老师也是听了这首《兰花花》，然后可能作为创作整部歌剧的一个基础的素材，这一首民歌《兰花花》也在歌剧的不同的情景下出现过好几次， 就是不同的变奏。 对对对。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尾声合唱的一首《兰花花》。 对，尾声合唱是他写的最丰富的、气势宏大的一首《兰花花》。每一次演出到这里，我们在台口都会听得泪流满面。 任选择兰花花这一题材创作歌剧，那么他讲的故事就是歌曲当中的故事吗？ 我觉得歌曲里面它只是描写了在陕北有这么一个女娃子，她叫兰花花，然后她长得非常的美，十三省里边的人渐渐，然后大家都很喜爱她，但是这个人物背后发生了什么具体的故事在这首民歌里面并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千一老师和赵大明老师就是可能在这首民歌的基础上把它发展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故事，然后这就是歌剧兰花花的脚本吧。 等于是它发端于一首民歌，但是又加入了很多新的素材，又更加的丰富了。 是的，是这样的。歌剧的开头呢，是花花和骆驼子私定终身，在谷子地里面私定终身。然后其实这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下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但是花花就为了爱情不顾这一切，就和骆驼子在一起了。但是这件事呢，在村民中就传开了，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当时的村民在乡绅周老爷的带领下就把骆驼子赶出了这个兰家河。但是这个时候呢，花花已经怀有身孕了。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周老爷呢，看到了花花的美丽，然后也心生爱慕，就想把花花占为己有。刚好在周老爷家里面有一个赶羊，是周老爷从小把他养大的一个孤儿。他就觉得他可以控制赶羊的一切。然后他就私自做主把花花嫁给了赶羊。其实名义上呢是嫁给赶羊，但实际上呢是想把花花带到自己的家里面来，然后找准时机就把花花占为己有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段由骆驼子领唱的一首合唱《北雁南飞在天上》。 兰花花这首民歌呢，的确家喻户晓，而且呢，它的背后蕴含着更加深层次的意义。在千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社会当中，存在着形成已久的伦理道德、礼教文化和个人的情感命运之间的冲突。那这种冲突呢，也为戏剧跟音乐提供了强大的艺术能量。那么我们接着说这个故事， 花花在她的老父亲的这种逼迫下，然后她又怀有身孕，其实那个弱女子在那个年代背景下是很无力的， 也是不被包容的。 是的是的，然后呢她就被迫嫁给了赶羊，然后在洞房里呢是这部戏的一个高潮吧，她和赶羊之间的你来我往的一些交流， 对话， 然后赶羊在这个洞房场景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好听的咏叹调， 人群里我就是只羊，是这种吗？ 对，人群里我就是只羊哈，就是讲赶羊的，他其实他虽然身为人身，但是他从小长在周老爷家就没有被周老爷 尊重过、 当人对待过，所以他反倒是在羊群里他觉得自在，他觉得安心，就说明一个 社会地位的低下， 对，社会地位的低下。但是虽然赶羊他的社会地位低下，但他同样就在他的唱词里有我也一样会觉得受伤，我也一样会流眼泪，就是这种唱词，就是说他具备了人类所有的这种情感和心理诉求，所以就是更加重了在他身上的这种悲剧色彩。 对，听起来更加的让人心酸。 对，让人心疼，让人心酸。 这次呢，国家大剧院将在12月20号上演歌剧《兰花花》，其实它已经是第二次的上演了，去年2017年是首演。 对，去年的11， 那次演出你也参加了吗？ 对，那次演出我也参加了，我是作为第二组的演员参加的。 当时反响怎么样？ 千一老师他的那个作曲风格这么多年以来大家都很喜欢，他尤其以旋律的那种宽广抒情为主要的特点。 嗯， 作为歌剧演员来讲，我们在唱这部歌剧的时候是非常过瘾的。 嗯， 因为他在音乐上给足了我们释放能力然后展示技术的空间。 嗯， 同时这个戏呢，他的那种人物的性格冲突也非常的强烈。 嗯， 非常非常过瘾的一部戏，就是我的朋友们还有其他来的观众，我觉得他们也非常喜欢这部戏，因为它是我们自己民族自己的故事，然后人物呢也离我们很接近， 嗯， 语言呢又是相通的，音乐又那么美，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这部戏。 嗯，那么在这部歌剧当中，你最喜欢的唱段，你唱的最过瘾的唱段，你觉得是哪一段？ 这部戏里边其实有好几段我都非常喜欢，比如说第一段，花花的和骆驼子的这种歌唱爱情的，还不能叫咏叹调，一个唱段吧。 嗯， 圆圆的月亮，它旋律非常优美，然后又是和骆驼子这种重唱的形式， 嗯， 就非常的美。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蓝花花和骆驼子的合唱《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这段应该说是两个人沉浸在爱情当中的唱段。 嗯，对，其实就是因为骆驼子已经被赶出了兰家河， 嗯， 花花呢其实和骆驼子这种遥相呼应的演唱呢，在舞台上是一种蒙太奇的这种效果， 并不是两个人同时在舞台上， 对，他们其实见不着面的，只是互相思念的一种情绪，然后不谋而合在了一起，非常美妙。其实这段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它在整个的歌剧里面出现了三次， 嗯， 旋律呢并没有改变，但是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下，人物有着不同的心境， 嗯， 然后在配器上在演唱上就有了不同的处理，所以虽然旋律是一样的，但是三遍听起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说是剧中的一首爱情主题 啊。是的是的， 也把这首动人的主题歌作为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上半时段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继续和李欣彤共同来聊国家大剧院即将再次上演的原创歌剧《兰花花》。 情。

复仇者联盟四日前发布了首支电影预告，钢铁侠托尼·史塔克独自坐在太空舱内漂流于太空中，粉丝们直接上网联系 NASA， 希望他们能够拯救远在太空的托尼·史塔克。有趣的是 NASA 第二天真的回应了，嗨漫威，我们已经听说了关于托尼·史塔克的情况，据我们所知，你们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复仇者联盟我们有麻烦了的求救信号，如果完全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我们建议团队动用所有地面资源去搜索这位失踪在太空的成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说一部歌剧，12月20号到25号上演的原创歌剧《兰花花》，特别请来了在剧中扮演女主角兰花花的女高音李欣彤，来跟大家聊一聊这部歌剧。兰花花呢，是陕北民歌当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了，以质朴生动犀利的音乐语言，讲的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叛逆女性兰花花的传奇。兰花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是，兰花花呢，在歌词里面就写了16、17岁的小姑娘，然后呢是13省的人间见，就她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她的漂亮呢，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有一句，她美而不自知，然后就让她的这种美呢更加自然，更加的吸引人。 但是这位美丽的女子兰花花呢，同时也是一位追求自由、很有性格的女性。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女人的美哈，她在脸蛋上的美是一方面，我相信就是大家认为这个女生美一定有她性格里面的一面。在兰花花呢，就是她性格里面有非常非常勇敢和倔强的那一面，这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在兰家河那样一个封闭的小村落里，就显得尤为突出和与众不同。我想这也是兰花花之所以吸引周老爷的一个原因。我想周老爷被兰花花吸引，不仅仅是因为兰花花年轻长得漂亮，还有她身上的那种倔强和勇敢， 跟别的女子不一样。 对，她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勇于去挑战权威。 但是这位美丽的女孩子却爱上了一位外乡的骆驼队的赶脚人，叫骆驼子。 是，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其实要是在我们这个年代来看呢，花花就是爱上了一个她的同龄人，骆驼子也很年轻，然后高大英俊，因为他是赶骆驼的这个赶脚人，所以他呢又很健壮， 两个人非常的般配。 对，两个人非常般配。我觉得他们俩的爱情就是那种少年的那种一见钟情，特别纯真，特别美好。就是兰花花这部歌剧里面，花花跟三个男人有这种感情的这种纠葛和交织。我觉得他跟骆驼子呢，就是那种同龄人的一见钟情， 真正美好的爱情。 是的，是的。然后他跟周老爷呢，我觉得周老爷是把他当做了一个像女神一样的那种人， 就是战友和反抗之间的关系。 是的，其实我们说周老爷他是个坏人吗？他不是。他这么多年主持这种兰家河的这种民众啊，他都做得很好，然后民众也非常尊敬他，爱戴他，就说明他平时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感、有约束感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真的是就是人性里面出发，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男人，然后他被兰花花身上的那种美、身上的那种勇敢、那种执着所吸引。我从来不觉得周老爷是个坏人，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反面角色，因为他用了一些计策让兰花花嫁给了自己家的赶羊官。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让兰花花跟赶羊官结合在一起，而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对，他一开始就策划了这场婚礼呢，其实就是为了占有兰花花。但是我们从道义上讲，他是一个不好的人，他使用了计谋，然后为了占有兰花花。但其实呢，从人性上讲，他就是一个男人， 他就是喜欢兰花花。 对，他不可自拔的他就爱上了花花。他也没有办法，他也很可怜，因为他一直在道义和这种占有上面挣扎。 我们的那个大剧院的舞台啊，它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舞台之一。 嗯， 它在演出中间是有一个大转台的。 对， 其中有一幕啊，花花去追骆驼子的时候，那个转台在转，然后我们在跑。 嗯， 大家真的都是跑得气喘吁吁的，然后还要在累得不行的时候唱一个很高的音，这个就是观众坐在底下可能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是作为我们演员来讲，在台上真的是分分钟要累死。 对，其实那舞台是很大的，跑起来也是很累的。 嗯，是的，还要往高处跑，然后转台还在转，就是。 被发现了，怎么办？ 北京好像恋人，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但若离开，就会忍不住的想念。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这次呢，在歌剧《兰花花》当中担任合唱的呢是国家大剧院的合唱队，合唱的分量也很重。 我们的合唱队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合唱队，然后非常年轻，可能平均年龄就是在28、29岁这个样子 啊， 所以我们的合唱团呢非常有活力，然后有激情， 对， 然后他们的表演呢也特别特别的投入，绝不会因为自己是演一个小人物，一个小村民，就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不会。你来到那个大剧院的时候，来看他们演出的时候，你会深深的被他们吸引，他们的表演特别特别的投入，很有感染力， 对，非常的敬业。我还记得去年在国家大剧院1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上，院长还曾经跟现场的观众这样说，说每一位的合唱队员的心中都有至少50部歌剧， 是这样， 在里面， 至少50部歌剧，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由合唱队带来的歌剧《兰花花》当中的一段，延安府临川镇谁不知道， 延安府临川镇谁不知道，满江飘的兰花呀最好，军恋儿媳谁要风白柳条，盼来日子夜半想睡不着觉， 这部原创歌剧《兰花花》可以说是一部大制作的原创歌剧，由张千一作曲，赵大明编剧，导演呢是著名的导演艺术家陈新一。 陈新一导演呢，虽然他已经年近80了，但是在他的身上你完全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那种暮年之气， 对，他丝毫感觉不到， 对， 非常的有朝气， 是是是，他充满了朝气和热情，真的像一个同龄人一样在给我们导戏，跟我们交流，有一个词就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他说，欣桐，你要学会怎么叫当众孤独，他说旁边的人再多你都要当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一样， 你一秒钟就要进入到人物里去。如果你一直在考虑这个人怎么看你，那个是不是领导，他怎么看你，这样你就有太多的干扰在你的头脑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人物。所以这个当众孤独这四个字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在后来的排练里面就可以一秒钟就进入到花花的那种角色里面。 其实这句话对于很多在舞台上的，不管是歌剧艺术还是话剧艺术，在舞台艺术当中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指导。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大导演的那种闪光点就在这里， 一句话就能够 对 启发人。 对对对，他话不用多，几个字一句话然后就把你点透了。第四幕呢，周老爷恼羞成怒，他就把所有的村民都叫过来，说花花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就说花花是一个坏女子，说那她做了这样败坏道德的事情，兰家河容不下花花，我要把花花赶出去。 对，他要激起人们的愤怒。 但是在这部歌剧里面第四幕呢，我们都知道最后结尾的时候要唱那首合唱兰花花，其实它代表了一种民众的觉醒，就是民众其实作为人来讲，他们都是能够理解这种感情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向周老爷求情，说周老爷求求你了，把花花留下吧，不要把他赶出去，但是周老爷已经颜面全无了，所以他就坚决地说不行，我要把花花赶出去， 因为他道貌岸然的形象已经崩溃了。 是是，如果花花存在一天，就是揭他老底的危机永远都在，所以他不能留花花在这里。然后花花没有办法，他就只能离开兰家河了。兰花花的答也因为事情败露了， 他的答就是他的父亲， 他父亲陕北话就是答，他答，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被所有的村民都知道了，他也觉得他的一张老脸没地儿放，然后就 一怒之下一气之下就死了。可能我们说现在是不是心梗啊或者脑梗啊，就 气绝身亡， 气死了，气绝身亡了。所以花花无依无靠，骆驼也不知道在哪儿，然后他打也不在世了，花花就只能无依无靠的离开兰家河， 万般委屈。 是，所以他在走出兰家河的时候唱了最后这段咏叹调，抬头生死两茫茫。在第一版的时候呢，我们是处理的花花跑到了黄河湖口，然后给大家一个感受，就是他纵身跳下去了。但是在第二版呢，陈导有了不同的处理，他觉得花花不能死，他的身上的这种性格不允许他这么快的就接受自己的命运，然后就放弃生命。所以他最后的处理是花花唱完整个的这个咏叹调又回头去呼喊骆驼子，就是他带着这种生的希望和与骆驼子重新相聚的这种 美好的希望。 是，他选择继续活下来， 留给人们一缕光。 是是是，